想有真雪降临，能留冰似海燕滑行，还真相雪比比赛，追追你追追他多兴奋，沿途都想见真雪降临，全城铺满一片白银，望点点雪降下来，冬飘飘西飘飘多兴奋，就似某天我梦境里，任飘雪轻轻衬我的嘴，日日雪飘更是高兴，雪地又换难乐趣，沿途多想去堆个雪人，齐来堆到仿似巨人，还懂得雪懂得笑，肯跟我到处换个兴奋。